爱像一阵风，可能对于很多事情来说，也不只是爱情吧，很多事情的转变速度就像一阵风一样，一不小心你就被龙卷风卷入其中了。这首歌来自周杰伦，也欢迎大家来到今天的音乐随心听。大家好，我是张婷。最近呢，看到也是娱乐圈风云变幻，相信很多人和我一样啊，作为一个看客，就是眼看他起朱楼，眼看他宴宾客，眼看他楼塌了。可能这样的情况真的不少见，但至少不是这么快的见到。今天我们还是来听歌吧，对吧？可以在微信当中搜索 YGTP986 找到我，或者是在微博当中搜索 FM986 音乐随心听，把你自己的想法发送过来也可以吧，看看我们是不是心有灵犀，在说同一件事情呢。很多事情就是在这个纷繁的世界当中变数太多啊，还是音乐是不变的嘛。下面这首歌来自李玖哲，之前李玖哲曾经和周杰伦有个合作，他曾经有一首歌是周杰伦来写的，而下面这首歌你会听到一个完全不同风格的，而且风格也非常的有个人特色，你应该会听出来是谁。李玖哲的这一首《不只是场梦》。 下雨该往哪躲，马索灰秃头惨了我，放眼前方多么辽阔，看不见处像片沙漠，还要移动房子门没锁，为累了刚好有个地方坐，空荡亲吻是谁闯了祸，温室底下竟没有花朵。我说这世界怎么了，最珍贵的都消失了，冬天去哪里了，明天住哪里呢，有谁知道答案呢。如果红玫瑰再也不开，如果那候鸟再也不来，像我这种好男人也不在，如果我们必须 say goodbye， 如果无人占据这舞台，如果世界没人能去猜，像我这种好男人也不在，如果我们必须 say goodbye， 如果这不只是场梦。雨停了但没有彩虹，抬头不是我的天空，太阳晒得你很刺痛，原来头顶上有个洞，早不让我头脑好紧绷，空气悄声呼吸也没有，我会不会变恐龙，从这个世界绝种。如果红玫瑰再也不开，如果那候鸟再也不来，像我这种好男人也不在，如果我们必须 say goodbye，如果无人占据这舞台，如果世界没人能主宰，像我这种好男人也不在，如果我们必须 say goodbye， 如果这不只是场梦，人们说多一点爱， 只是我爱你，你爱我的爱， 为了谁而存在， 只是这样 有事情不能一次一次一次重来，看看这未来，明天的春暖花开，需要你我一点一点灌溉、哎哦哦哦哦、如果红玫瑰再也不开，如果那候鸟再也不来，像我这种好男人也不在，如果我们必须 say goodbye，如果无人占据这舞台，如果世界没人能主宰，像我这种好男人也不在，如果我们允许谁 say goodbye， 如果这不只是，如果这不只是。 时间是人们赋予时光的参照定义，区隔于不同阶段的零散记忆，距离是人们预计到达目标的长度，远近

正在直播当中的音乐随心听可以在微信当中搜索 YGTP986 找到我，或者是在微博当中搜索 FM986 音乐随心听。今天就是来简简单单的听听歌吧，因为今天已经是周五了，提前祝大家周末愉快。看了看今天的天气，感觉有一点点气温下降哈，但我打开天气查看了一下，发现未来还是什么28度啊、30度、31度这样的天气，所以我们又是入秋失败了吗？这里是北京时间的11:16，节目会在中午的11:00到12:00直播，在晚间的20:00到21:00是重播的时段。下面这一首歌呢是金海心的一首歌，这首歌当时创作的时候，金海心从来没有尝试过这样的一种非常抒情的慢歌，因为我们当时对他的印象都是那种那么骄傲啊，包括一些其他的歌曲，而这首歌呢就是他去走心的去演绎一下，包括在爱情当中应该是什么样一个心情。这就是来自金海心的这一首《阳光下的星星》。 该不该停留？未来的有没有？

陈一发儿的这首《童话镇》，相信我在节目当中放过很多次了，如果你没有听到过的话再给你放一次。这首《童话镇》其实听起来还是很治愈的，经常会在没事的时间一直在循环播放这一首歌曲，所以推荐给大家吧，这首《童话镇》。今天来听一听歌曲，放松一下心情吧。下面这首歌可以说是许巍非常有代表性的一首歌，有很多说这首歌是他歌唱技巧最丰富的一首歌曲，表现他的唱功以及他创作能力的这样一首歌。这首歌就是许巍的《故乡》，在2000年12月1号发行。来听一听许巍的味道。 我的脸庞再次映着我那不安的心，这是什么地方依然是如此的荒凉，那无尽的旅程如此漫长，我是永远向着远方独行的浪子，是茫茫人海之中我的女人，在异乡的路上每一个寒冷的夜晚，这思念的如刀让我伤痛，总是在梦里我看到你无助的双眼，我的心在这里想起和你曾经离别情景，你站在人群中间那么孤单，那是你破碎的心，我的心却那么狂野，我的心里永远是故乡，你总为我独自守候沉默等待，在异乡的路上每一个寒冷的夜晚，这思念的如刀让我伤痛，总是在梦里我看到你无助的双眼，我的心又一次的唤醒，我站在这里想起和你曾经离别情景，你站在人群中间那么孤单，那是你

家。 龟先生的一首《微笑》，欢迎回到下半时段的音乐随心听。大家好，我是张婷。那今天依然是听一些很轻松的歌曲啊，放松一下心情。今天是周五，看看太阳又要出来了这一会儿，所以之后的天气应该是按照天气预期的那个样子，就是会很热。看看下周一的天气是31度，也不知道会不会是这个样子哈。提醒大家，在这样昼夜温差比较大的时候，一定要注意增减衣物，不要感冒。听歌的时候可以在微信当中搜索 YGTP986， 或者是在微博当中搜索 FM986 音乐随心听找到我们。继续来听歌，下面这首歌来自林俊杰，这是林俊杰在2010年的时候发行的一首歌曲，当时这个专辑的名字就叫做他说，而这首歌呢就是孙燕姿填词的那一首他说。其实林俊杰当时呢是想创作一首很有故事的歌曲，所以想到了孙燕姿。他认为孙燕姿虽然外表很坚强，但内心一定有一块是很脆弱很柔软的地方，所以邀请孙燕姿进行作词。两个人聊了一下歌曲的大概的概念之后，就说了这个歌名要叫做他说，所以之后孙燕姿呢就把这个歌词搞定了，就这一首来自林俊杰的他说。 悄悄地来过，他慢慢带走沉默，只是最后的承诺还是没有带走了寂寞。我们爱的没有错，悄悄地来过，他慢慢带走沉默。

记忆。 在爱情的世界当中，很多事情都是没那么简单。这首歌你有多久没有再听到了呢？来自黄小琥非常经典的这一首歌，在他曾经风靡大江南北的时候，相信很多人或多或少都会听过，包括在 KTV 当中的点唱率应该是非常高的。那今天把它再找出来，也是在诉说一下在爱情当中这些没那么简单的爱恨情仇。看看时间，送上最后首歌曲了。最后首歌曲来自萧亚轩，也是很久之前的一首歌，这是在1999年他发行的首张专辑萧亚轩当中的一首歌曲，这首叫做《最熟悉的陌生人》。我们明天再见了。 北京时间21:00。